心水中大地，温暖的阳光里，轻易地漫步可爱的露珠，一陶醉于影中。 现在你不愿说明，还是就这样结束这段感情？懂不懂我是真的心，无意伤害你，别怪我搞错了情。我是真的不愿意，彼此的真心伴着遗憾过一生。

此渴望，如此渴望。 轻轻慢慢的，轻盈的走了，往事上升去。 我怕